第十九集，许苏说， 剧烈摇晃的啤酒瓶不用枪射击都可能爆了，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啊，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。 韩健是真佩服许苏，叹着气说， 你不当律师啊真的可惜了，你怎么就不去参加思考呢？你干了这行是实现了理想还是挣着钱了？我现在的日子别提多舒坦了。 许苏光光地砸了砸方向盘，欲盖弥彰地掩饰自己的心虚。 哎，卡宴看见没？你个一穷二白的雄辩律师开得起吗你？ 韩健不服气。 也不是每个律师都跟傅云宪似的，挣那么多昧心的钱，晚上还能睡得着？咱们穷归穷，可操守还在。我师父说了，傅云宪本事是有那么一点，但品格太坏，早晚得进去。 放屁！ 心口那点不痛快倏然不见，许苏一下就不乐意了。 我叔本事比天大，让你师父少倚老卖老，好好操心他自己吧。我师父相人还是挺准的，你还是让傅云宪小心。你丫给我下去！ 许苏一脚踩下了急刹车，解了安全带就朝韩健挥拳头。他瞪着眼睛，呲着牙，像头凶狠的小豹子。 下去！不说了不说了，神经病似的。 韩健摆手讨饶， 平时也没少听你骂他呀，天天嚷嚷自己迟早得走，感情你就嘴上说说呀。我不能走，我得守着他。 许苏眼神一暗， 我要走了，没准那老东西真得被枪毙。 导航显示离目的地云锦现代城还有1公里。车上许苏对韩健说了曲灵案的疑点。 按说老婆刚刚怀孕，于情于理都不该一心求死吧，我听程烟的意思，曲灵怎么就不想活了呢？ 韩健说， 也不奇怪啊，老曲这人在学校里就拧巴，冲动杀人以后肯定悔得想死啊。 许苏想起汉姆拉比独特的政治属性，觉得这话仿佛确实有那么几分道理，便不再说话了。不食猪肉地猪跑，他在军汉所耳濡目染这些年，总觉得这案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云锦现代城是个挺高档的小区，因为近期死过人，小区门禁比过去森严不少。瞧着高墙大院死气沉沉，也就小区门口那片开阔的空地上，几位大妈正在跳广场舞，桃红色冰丝舞裙整齐划一，显示出一丝生气来。傍晚时分，微风拂面，暮云逶迤来去，像泼翻了的颜料。 S 市的黄昏总是美得令人心悸。许苏在一旁观察半晌，瞅准一个表现欲最强烈的大妈，晃着手中明珠台的职工证走上前去，开始跟人唠嗑。对方见是明珠台，立马卸下警惕，摆上笑容，十分乐意跟他聊聊死人到底是件晦气的事情。怕人生出抵触心理，许苏不说自己为凶杀案而来，却自称不老女神的选角导演。他挨个管那些老太太叫姐姐，夸人颜值高气质好，上了节目一准能火。反正现学现卖，把那刘导忽悠他的一套悉数使出，哄得一群老太太咯咯直笑，宛若二八娇女。许苏的女人缘向来不错，但仅限于上了年纪的女人。万花丛中一点绿，他被大妈们团团围住，谈笑风生。大妈们则个个犹如焕发了第二春，看得韩健眼睛都直了。见大妈们都不再把他当外人，许苏适时切入正题，问他们： 听说你们这里发生过命案？ 众大妈七嘴八舌，一拥而上，叽叽喳喳地说了不少。归纳起来呢，就是邹杰的老婆叫谭乐玲，邹杰为人和善，但谭乐玲相当凶悍。仗着老公赚的不少，自己本家也有钱，平日里爱好广杂，还有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。许苏问： 哪类朋友啊？ 一位大妈忽然故作神秘，凑头到他耳边吐出两个字： 无有。 邹杰的老婆吸毒在许苏的意料之外，他倒吸一口气，与韩健对视一眼，目光暗示之前闹事的八成就是这些人。 那犯罪嫌疑人的老婆呢？有人见过没有？ 许苏想了想又问： 邹杰是他上司吧？借职务之便强迫别人跟他睡，也是有可能的。 哪是强迫，就是小三儿。 另一位大妈说， 我有回碰巧在街上碰见姓邹的和那狐狸精，两个人是又亲又啃又搂又抱，哎，瞧那缠绵黏糊的劲儿，说是被强迫的，谁信啊？ 这话不可尽信，像程烟这样的美人太容易吃长相的亏，她的温婉美丽皆是罪过，经心存记恨的人反复揉搓勾画，摧毁又重塑之后，一个最符合群众预设的形象呼之欲出，狐狸精。但这话吧又不可完全不信，许苏想起那些年校园里开的热烈的桃花，树下的瞿玲与程烟是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告别韩建，回到所里，许苏听文俊透露了一个消息，说 G 市市委书记赵刚涉案了，其家属第一时间就想到来请傅云县。傅云县是打这类案子的王牌，所以当事人最乐意找傅云县。傅云县也最擅长在这类案子中颠倒黑白，不明来路的款项常常能被他变成借款或者投资理财，最不济也能将量刑降到最低，明目之巧令人叹为观止。所以他人不在官场，名气却在，落马的那些人简直奉他为菩萨，还在台面上的那些人也都对他客气有加。陈思佳原本主动请求陪王半价，结果临时要赶个节目通告，这差事就落到了许苏头上。大明星眼红得厉害，但许苏压根就不想去。一方面他不爽傅云县出尔反尔不接瞿玲的案子，另一方面他跟着傅云县来这地方不止一次了，这些人是真真磨牙吮血的一群亡命徒操刀客，杀人放火好似没有他们不敢的事儿。外头一度传过傅云县跟这些势力有关联，到底够不够得上许苏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每回飞机落地于机场，自窗口望见这座蓊蔚于雨林的城市，他总会怀疑自己有来无回。这是这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，发达程度不逊于 S 市，但整座城市的气质与 S 市那种装腔作势的矫情劲儿截然不同，它更泼辣，更生猛，更不屑伪装掩藏。天黑之前满城衣冠，天黑之后遍地禽兽。许苏第一次陪傅云县来这事时，差不多是许文君刚刚翻案之后，当时傅云县名噪全国，插手了一个刑民交叉的大案，后来他的当事人被对方找人绑了，傅云县提了一箱钱去救人，许苏不放心，也打了辆车，悄悄跟在后头。